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我们都很感动啊，因为看到了他的音容笑貌又再次出现， 音容宛在，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亲人徐子东啊。哎呀，徐老师， 人家说我们吵架了， 对，你要再不来，我这屎盆子不知道扣到什么时候。大家都在说说你个邓文涛这个人一向心眼小啊，人家徐子东到底是怎么得罪你了？哎， 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相干。另外说是什么有关部门封杀，那也不是，只是学校里有些行政方面的，不过我以后就少来一点咯，不拿钱咯，这样就行了。 对对对，所以说你看这伟大的这个什么共产主义精神啊， 对， 就体现在我们这个徐老师身上。其实呢，咱们这个节目做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啊，经常会有一个嘉宾呢一段时间就消失了，一段时间就消失了，大家都是喜欢猜啊，但是也希望您要知道自己是在猜。那么这个徐老师消失过好几次，对吧？哎，反正这次又来总是一个这个喜事情啊，真的以为这个。 我最关心的那个，我当然也关心徐老师哈，我最关心的我们的共同的朋友是谁，我都忘记他名字了，怎么办？又婷 啊， 又婷啊，好像要消失蛮久了嘛，好像快要生产。 哦， 对啊， 他怎么好像跟徐老师同时消失呢？ 一定是臭蛙去带蛙去了。 哎呀，反正徐老师，大家很多，我发现很多观众啊，你天天做的时候呢，有的人还骂你，但是你这人这真一不在了，也不能说不在，人真的老不来啊，想你的人越来越多。 不，但是我也挺感动的，看到很多回帖，不仅是为了我，而是对我们这个节目。这些观众的意见哈、啊，其实也是在帮我，因为我们在做，我们自己不觉得。那人家旁观者清，人对你这个节目的定位啊、缺点、优点啊，什么都会有讲。那是我们花了时间嘛，当然希望它也有价值。 对，作为这个娱乐节目，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，对吧？但是我就跟你讲，就我的很深刻的体会。你看，你们都是大学里的老师、学者，这个学者能够上电视啊。是需要有条件的，不是所有有学问的人他都能够上。那么哎，能够有这个能力、有这个条件、有这个意愿能上电视的，我认为这是你们的公民责任的，对吧？哎，老说我们现在这个电视啊什么鄙俗不堪呐，那是啊，你们要是不来，不尽你们这个社会责任，那不就得让我这样的这个跳梁小丑是吧，毒化人民的心灵吗？所以哎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尽你们的这个公民责任，应该多来我这个节目，对不对？ 像节目也行，闭门写作也行了，反正每个公民都有他的责任嘛。我还是很喜欢我以前讲过的四个字，老祖宗说的量才识性啊，量才识性，才跟性。每个人你最怕是找错了位置，那糟糕了哈，大材小用，或者说小材滥用哈。那那个才跟性，所以像有些人闭门做学问研究，一百岁五十岁什么，那尽了他的贡献嘛，我觉得最重要。 所以这个徐老师你看他这个就是、 我这段时间写的时间就多了，我欠那个广西师大的一本书啊，写张爱玲一本书被我赶出来了，所以也有好处。 哎，那你不能把我们的坏处当成你的好处。而且这个徐老师，大家也是希望你这个装了支架的人啊，能够身体能够健康，对吧？听说最近有时候 发现早搏， 早搏对吧？ 真是哎晕的。 不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担心了，徐老师，你一定要严格。 我就是担这个心啊。 哎。对，你别担这个心，你现在啊要严格锻炼，严格饮食习惯，争取啊一定要活到2045年，活到2045年永生了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真的。我现在给你报个信儿啊，谷歌工程总监首席未来学家库兹韦尔他最近说了他的预言呢，这几十年他80%的预言都应验了，就是比如说谷歌眼镜什么的，他说啊，到2030年左右，我们将可以利用纳米机器人，通过毛细血管以无害的方式进入大脑，并将我们的大脑皮层跟云端、跟云联系起来啊。就像我们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里的情节， 现在不是科幻了，就是到2030年左右啊，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这个临界点，会预言会超过这个人类，然后你看。他库兹韦尔坚信这个起点绝对存在，届时在技术的帮助下，人类将实现永生。库兹韦尔认为人类将在2045年实现永生， 因为到那一年非生物智能的创造力将达到巅峰，超过今天所有人类智能总和的10亿倍。所以库兹韦尔说，这个我认为在2029年左右，医疗技术将使人均寿命每过一年就能延长1岁。然后呢，他现在就开始遵从严格的饮食习惯，希望能够活到2045年，以便从此长生不老。而且到那一天，你知道吗？不但是人类可以进行远程性爱，库兹韦尔都说了，就说夫妻俩甚至还能换着玩。哎，你想知道老婆这个夫妻生活什么感觉啊？换换，反正就是玩，就是说 男的就拼命来告诉 对对对，你看这都是他是接受权威媒体的这个杂志采访，就是接受花花公子的赞助， 哦，怪不得 登出来的， 怪不得 是不是是是，不是不靠谱的，有可能这是很多科学家现在的一个预测。 但你不觉得这也是灾难吗？生的意义就是在于死啊。没有死生有什么意义啊？要是人类都是永远活着的话，这世界就是灾难了一塌糊涂了。 那看你活得健康不健康啊，像你早搏就生不如死。哎，我还是不懂早搏为什么担心，我只担心自己没办法早搏。 这个人 陈伯 非那伯， 不一样的伯， 对对 对，这很奇怪， 大不同的。你就是，但是咱们说最近，要不说我说你们大学教授就应该多上公共平台嘛，因为大家伙有公共的兴趣。最近有一位老学者，大家都在朋友圈里感叹，哎，这是我近些年来所知道的大学者当中活的岁数最大的一位，周有光老先生。而且呢，真的是终点又回到起点。他出生于1906年1月13日。1906年那时候还是谁啊，光绪啊，还是谁啊，反正还有皇帝呢。可是他是在2017年1月14日去世的， 多了一天。 你说这个功德圆满呢，刚过完这个生日，月整整112岁。咱们可以看看他的，他在中国这个整个，我觉得伴随着中国的这个近代史现代史啊，人们说他是现代汉语拼音之父，但是老人一直否认这一点，他说我不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我是拼音之子，我是拼音之父，我是拼音之子，周有光老人。你再看他这一生的际遇很有意思，这是当年在剑桥大学的周有光啊，风华正茂之时。你再看下边他的太太，徐老师知道吧，张允和， 对， 著名的 合肥四姐妹， 合肥四姐妹，张家四姐妹， 第二个 啊，老二名门闺秀啊，这四姐妹你看，张允和，还有张兆和，张兆和， 沈从文的 太太，你再往下看，这是这个三个连劲儿，这四姐妹的三个连劲儿，顾志成、沈从文、周有光， 还有一个第四个是一个外国人，是一个汉学家， 嫁了个外国人啊，你再看，这是这对儿夫妻，哎，这个伉俪情深呐，也婚姻生活70年。这个张允和是93岁的时候过世的，据说那个时候当时对周有光造成非常大的打击，就老人呢，就是半年才缓过劲儿来。你看，再往下看，我想请你看的是他呀，他这个书桌，就是据说张允和去世之后啊，这个周有光啊就没有回过卧，基本没有在卧室床上睡。他就在这间书房的沙发上，他也是因为他觉得床太高，上床就是个困难的事情。这张小书桌包括这个书架伴随着这个老人每天在这儿读书看报。你再往下看，你看这张书桌，哎，就书桌这个残破的地方他都拿那个胶布，拿透明胶给贴上，就用了多少年小书桌小书架。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感慨啊，我就为什么要看这个书桌的这个照片，你说我也有个书桌，我的一个台湾朋友送给我的，能把你们给吓死。我这书桌是一个长三米四，长3米4的，这个宽得有80厘米的铁梨木的独板，10厘米厚，我台湾的一个收藏家朋友就赠送给我的，很重的一个礼物啊。 哎，为此你要付出很大的房子的价钱。 这么大的一个书桌，人家你看周有光的这个老人，我就觉得啊，人家的学问和人家的书桌 与我的学问和我的书桌都是成反比的。这老人家你看这么一个残破的小书桌做出了这么大的学问，我整天在我这个壮观的这个书桌前面发呆，我发现每看十分钟的书我有五分钟是在欣赏我这块木头。我就觉得很寒碜跟这样的老学者。 不管你书桌多大，到最后你坐在前面还是看你小小的手机， 没错， 还是刷屏没有用嘛。 没错， 就像我现在跟我女儿说年轻人出游都是，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美丽壮观等等，她的世界就是手机，活在手机里。我说，哎，女儿看一下外面那山多漂亮啊，漂亮，然后继续刷，就是这样。 这个的确是这个科技啊，改变人的生活方式。目前这个 iPad 这类的东西出来哈。改变了人们对书房的概念。比以前我搬家哈，我要一间很好的房间做书房，要一个大的书桌，要放很多的书架，这个房间的作用很大。现在我发现作用越来越下降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你会把文件放在 iPad 里边，你会坐在客厅里边工作， 对， 对不对？听音乐，顺便有时候还看电视，这个改变。不过讲起周有光了，他跟我校友哎。 对， 他光华大学就是华东师范大学， 他最早是那个外 圣 Johns 教会学 圣 Johns 就是圣约翰 大学， 就现在是华东政法大学，那个是最好的一家这个那个，但是他是光华。我那个华东师大，我就想起这个，顺便跟你们说，华东师大中文系啊，我有一次回去开会，原来的文学院长说我们中文系在全国的地位怎么样，我不敢说，但是有一点，长寿的人最多。 哦， 中文系哈，据说不到200个员工，90多岁的有十几位，80多岁有30-40位，我可能记不清楚，可能数字还要大。所以我回到学校，有些教授像什么张德林啊，什么80多岁啊，没人尊敬他们当老先生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徐中义先生100多岁，我的老师钱谷荣今年99岁，我今年要赶回去。 所以徐老师，您要对你自己有信心。 对 对 对对， 早博咱可以早博到200岁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说一个人活这么久啊，我就觉得哎呀真。你他经历了什么？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跟哥哥玩，到现在我同龄的朋友很少，都是好像我为什么老觉得年龄大的人我喜欢？就你比如像周有光，你说他那个小破书桌，他们后来有人讲，他说我这100多岁的人，我经历了什么？3次破产，就是说最早是长毛叫太平天国打到他们家，他曾祖父自杀了，家产一空。然后呢，到后来呢，就日本抗日战争的时候，他们跑到重庆，托一个人看着他们苏州的家，抗战胜利了，回来之后发现这家里都没人了，这什么都没有了，住了别人了。然后就是文革的时候，他弄到宁夏武器干校，然后呢，再回到家被平反了，再回到家的时候，家里连片纸片都没剩下，就等于这一辈子，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达观。 他四个朝代嘛，他是晚清，就是然后军阀混战的时候，民国对不对？然后后来 叫四朝元老， 四朝元老，然后臣民啊，就是国民啊，人民啊，公民啊都做过。不过他最有戏剧性的一点就是说，他很晚才参与这个文字这个专业。他之前啊是经济学家， 对， 他在复旦是教经济，他快50岁了。才做到这个，就是那个拼音改革的那个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争论，说他是不是这个自负，这个东西我没有发言权，我也不懂。吴玉章啊，他们很多人，如果讲拉丁话，肯定不是他。那个瞿秋白他们30年代就争论五四的起源，我记得我父亲跟他就差不多年龄的这样，但他一早就告诉我，他说那个时候就收到传单，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。就是拉丁化世界语，这个是一个潮流，是很久的， 就是等于今天的孩子们用这个拼音输入法，也要感谢周有光。但是当然就你说这个对，就是说汉字的拉丁字母早就有人提出来，好像最后啊从政府行为来说呀，据说是毛泽东 拍板的，就说那就选用拉丁字母吧。但我觉得这跟五四的时候是两回事，五四的时候他们极端的是提出废除汉字， 对， 就咱就用拼音当文字。 对， 事实上咱们现在是个双轨嘛， 对， 对吧？ 而且是一个辅助。但是问题是海外有不同的注音系统，后来就是以这个来成国际的标准。不过周有光呢现在这么有名呢，除了他参与这个汉语这个事情以外，还有两个因素，一个元素就活得久了，我们来讲。另外还有一个因素，他越到老越敢说话。 嗯， 这点啊有点像巴金。我们前不久还开了会纪念巴金。巴金啊，你看他最有名的代表作《家》哈，比起跟他齐名的作家，比方说边城啦、骆驼祥子啦、张爱玲的《传奇》啦等等，其实都不如。就文学史的地位啊，巴金并没有，甚至还不如曹禺，就是《雷雨》这些。但是到晚年，巴金的名望、巴金的这个形象在我们心目当中非常高大。为什么？敢说话。周有光后来也是，周有光到了晚年的几个谈话、几个采访啊，切中要害。 嗯， 而且他，我觉得他比巴金或者说那一辈的人哈、啊，有的多了一个幽默感。 嗯， 他一直除了年纪大，有些人年纪大就坐着等嘛，啊，他不是啊，继续写啊，继续接受采访啊。我猜他家里门经常打开的，我过一阵子就看到什么什么《中华读书报》什么报， 对 啊，什么杂志，对，他也一聊聊了十个钟头这样子，然后里面非常幽默的，比方说他自己取有光要笔名，要笔名嘛。就是对于生命充满希望，所以他到90多岁还是每天都是起来就告诉自己说，哎，这个今天一定要有新的知识、新的想法可以出来。我觉得因为他，你说他敢说真话也好，直言不讳也好，什么样的批评批判都会过时嘛，对不对？过去了，你巴金说多少的真话，他批评那年代，当然里面有些部分还保留哈，到今天还是面对。真的让人家会有感染力啊！就算很年轻的文青看到啊，周有光，哎，人家老头干嘛？然后看看他采访，会怕被他那种生命力、乐观、那个幽默感感染。所以这方面我是有希望的。 他这个周有光说的一些话呀，确实是，你看这个老人身后其实也引起争议。就是你看很多人特别都怀念他。但是我发现呢，也有的人写几篇文章，就是说，哎，包括说他是不是汉语拼音之父啊，他是之一啊， 对， 然后就是说， 对， 那就是对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是说他讲的那些话，到底是不是对的？甚至有人，我就发现，就当年唯阶级成分论都出来了，就是说这圣约翰大学。当年就是帝国主义的学校，教会的学校，说这个学校除了周有光，你们算算还出来谁？一水的都是右派，就是宣扬自由主义等等啊。但是呢，我倒是因为这个呢，就注意了周老先生的一些话。我觉得是不是老学者呀，他就有这个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这样一种能力。 嗯， 比如说，他就说，他认为人类的道路只有一条，从经济上来讲，先是农业化，后来是工业化，现在是信息化。那么从思维方式上来说，最早是神学思维，哎，后来呢是玄学思维。玄学思维讲的就是推理啊，然后呢现在就是科学思维。然后呢从政治上来讲呢，最早是神权，后来呢就是叫什么权了，专制，对吧？然后接下来呢是民主。哎，他认为呢，历史的发展所有的这个模式最终会遵循着这样一条道路，你可能呢会落后，你可能会走偏，但是你最终还是会回到这条道上。其实这条道上说到底，他就说回到五四嘛，五四呢就是德先生、赛先生，就是科学与民主，他认为这个是人类的这个必经之路。 从学术上讲呢是有点简单化，但是他具体有些观点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比方说他说玄学啊，玄学就是信仰，就是意识形态，而科学呢才是要实证啊，才是要这个研究 实现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。 所以呢，如果你是用意识形态来管理科学，你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怀疑的， 这就不是科学。所以我具体来讲，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对。 这不管具体不具体，这些话我们常讲，我也常写啊。问题是他是周有光，我是马江辉嘛，他一辈子是用他的生命、他的专注、他的幽默感啊，他对中国社会他经历过的苦难，不仅他，整个家族哈，说出来的话就有力量啊，让我们要不断再去想嘛啊，我觉得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再打造的，不是因为他讲的话，因为他是周有光，他经历了100年中国的苦难，而且还在那边，而且还就像我刚说，不是闭门坐着看看韩剧啊，他是那个继续写。 好家伙，一天看叫100多岁， 对， 一天看5种报刊， 对、 啊，而且这个他这个、老头还不能说老头了，这个可敬的老人，他《纽约时报》《时代周刊》，他国外的朋友要给他寄，所以实际上他是了解最新。所以你看，比如说什么阿拉伯之春这些话题，他都经常谈，就是跟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事情。 温家宝有一次问嘛，说中国为什么很难以出大师，他呢就引用了韩愈的一段话。 哎，咱们广告之后再说说韩愈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韩愈这个话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他说是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，千里马常有呢，伯乐不常有。但是具体分析起来，真是每句话都有道理。他说策之不以其道，识之不以尽其才，明之不能通其意。啥意思呢？就是马在这里啊，你要骑它哈、啊，你不让它走好好的路，对不对？你让它到泥潭里吃东西呢，不让它吃它应该吃的东西。第三，最重要，这个马叫啊，你听不明白它的话。所以后来他回答什么？回答他说中国的大学有什么问题啊？就官僚化嘛。他说这个官僚化就是压制学术的。怎么压制呢？不是说这些官员人不好，而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不懂。所以呢，他说这样三条犯了以后，然后骑在马上，然后说天下无马，天下无马。你想想看，这多形象！我现在他那番话，我就想到了大学里很多官员就这样，天下无马，天下无马，就这样。 我再给你念一段啊。他说，改革开放，建设小康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这一部分人应当是谁呢？应当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，就是中产阶级。可是迎新的时候，就迎新娘的时候，掀起盖头。一看不是中产阶级，而是新兴权贵。所以家辉你讲的对，其实现在有些时候我觉得不是说这人思想多深刻，只是真话而已啊。 没有没有真话，还有他的生命力、啊、我觉得真话也要讲得很深刻哈，比方说那种表达方式哈， 对， 深刻，你听完不管是引用古言还是金语什么哈，你那个很深刻。另外就是谁讲，谁来讲同样的话？周有光讲，我刚说一定要有人骂我，马家辉把自己比喻出来，我当然对于周有光是个屁啊哈。然后这他的生命力啊，我们谈他，与其说他怎么样深刻，怎么样个那个讲真话，因为会在中国讲真话的人也不小啊，有些讲了不一定能够听得到，有些讲完了也以后再见不到了等等、啊哎、 但是你别忘了呀，就是能力大责任也大， 对、啊、 责任大代价也大，就对对啊，你讲个这个真话也许你还没事儿，对吧？ 对，没错。所以他就是周有光啊，他100岁的。 为什么我们说巴金晚年讲真话不容易呢？就是因为相比之下其他的一些老作家到了晚年说不出这样的话了。 嗯， 因为各种原因，比方说我很可以不忌讳的说，比方丁玲，比方艾青啊，比方臧克家，科学家也是啊，比方钱学森贡献非常了不起，可是你看看他大跃进以后算的科学账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做科学的人，他能够到晚年这么犀利的讲，你看他还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，他说现在大学不知道什么开始时候开始官员要文凭了，然后就到大学里去拿文凭了。他说呢，就会出现什么叫真的假教授跟假的真教授，听到没有？ 对对对， 他说真的假教授就是人家花钱买的是一个就是一个文凭，其实不是教授。假的真教授是什么？把这个集扩展了，来了几个其实没学问，但是他真是教授、啊、 对， 你看一个 系生院了，来了个院长、副院长， 对， 这就是教授，这假的真教授。 我发现是什么真理啊， 其实很难被发现，但是很容易被遗忘。就像韩愈刚才讲的这个话，这人家千年前就讲了，可是我们多少时候就会遗忘，到现在分分钟还是这样。 当然了，就是说讲真话也不见得都是正确的话，比如说有些人对他提出异议， 对对对， 就是说他到底学问有多大，包括他对陈寅恪的评价，那意思就是没什么创造性，就是两只脚的书橱啊，他大概类似的意思，包括他对季羡林评价也不高，到底是不是。